清晰透明，就像美丽的风景，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。被伤透的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，我用力牵起没温度的双手，上锁，只剩未曾目睹的难过。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，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皎洁，极光掠过天边，每风掠过想你的容颜， 风中有多雨 不知又将吹向哪儿去，吹呀吹，吹落花满地，找不到一丝丝联系，飘呀飘，飘过千万里，苦苦守候你的归期。 这暑假揉着面团扫着厕所载着面馆打工，汉堡王国的街吵到音乐无药可救，塞发了带就被敲头，老爹说好面要用心揉，揉就揉，做有名比做面技巧教的还要更多，不知老爹到小生气，慢慢生命远播，西宁路上越来越火，吃面的人要排两个钟头，老爹说面团就要紧握，笑成了面才能让人感动，老爹他爱唠唠叨叨，我摇摇头，何不干脆去当教授，为何在这开面馆呢、一年十五岁的老爹和他走过遍地枫红，一生再见枫叶的红变成漫天烽火，没再见过老爹他说并没有一辈子能牵手，手中的老爹握着那片枫叶半个世纪经过，女孩爱做的刀削面老爹再没吃过，人们听过开始交流，女孩早已变成老婆婆，老爹说面团就要紧握，笑成了面才能让人感动，老爹他爱唠唠叨叨，我摇摇头，谁去当教授、yeah, 为何在这开面馆呢？老爹说面团就要紧握，

下去，虽然有时候伤口会崩裂，我们也一起享受伤口愈合的喜悦。虽然行动不方便，我们也心甘情愿这样活下去，虽然有时候伤口会崩裂，我们也一起享受伤口愈合的喜悦。我们可以这样活个几十年，最后身体也要一起解决。 奔十分感慨，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。你当我是浮夸吧，夸张只因我很怕，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？其实怕被忘记，自放带来烟吧，很不安怎去优雅，世上还赞中沉默吧，不够爆炸，怎么有话题让我夸，做大娱乐家。那年十八，无校无会，站着如流浪，那时候我含泪发誓，各位必须看到我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，屋邨你住哪一座，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，自尊已饱经跌堕，纵是能自偷我，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，犯下这些错，各人们看看我算命太多。你当我是浮夸吧，夸张只因我很怕，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？其实怕被忘记，自放带来烟吧，很不安怎去优雅，世上还赞中沉默吗？不够爆炸，怎么有话题让我夸，做大娱乐家。幸运儿并不多，若然未当过就知我为何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正常人，够我负议论成魔。你叫我做浮夸吧，加几声呵声也不怕，我在场有换场的话表演你看吗？旧铁丝抵你吗？以眼泪淋花吧，一心只想你惊讶，我旧时似你存在吗？加重注打，听日也见影，话我知现在存在吗？啊，现是我别再只看天花。我非你杯茶，也可尽情地喝吧。别遗忘有人在为你心沙。

界太无定，罕有是平静，到未来一切固定，怎可说不应？该怎样爱？一生人为何越忙越觉高兴？哦，平淡里相对，略明白处境，未能换你共看晚星，请体恤这个是我天性。是向海风景，夜静是每响钟声，面上是某个表情，完全没惊喜，全为太适应。身边的造景演活了最相衬，恩爱与尊敬，世界太无定，罕有是平静，到未来一切固定，怎可说不应？该怎样爱？一生人为何越忙越觉高兴？哦，平淡里相对，若明白处境，再次可以让你高兴，准许我给你做华丽布景，越前话却没法说清，请体恤这个是我。 小小国度，我才相信平凡的美好，该怎么爱你我才不会忘，你的温度来过身旁，就算那一天失去了方向，爱过的完整的还在心上，该怎么爱你才可以盼望那种幸福。 在改变。